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Twent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今个礼拜咧，即系要讲嘅电影大作啊，不得不提嘅就系呢一部 Venom 啦吓。 系系咪都即日星期四新戏上映，即刻去戏院睇啊？ 咁我系一定要啦。 你因为之后系啦，听日就呢个电影圈要讲啦都。 咁啊，虽然就即系唔系电影圈啦，咁但系啊，毕竟呢一部都系漫画嘅改编作品，可以咁讲啊，因为某程度嚟讲都改得几紧要吓，嗰个嘅设定啊。咁亦都系即系我谂一众美漫迷啊，期待已久嘅一部作品啦。打从即系 Sony 公布话会即系将呢个 Venom 咧，就系拍成呢一个独立电影， 即系亦都系打造佢哋呢一个 Sony Marvel Universe 嘅时候啦。就第一部系呢个叫做咩话中文名 系毒魔嘛， 系啊毒魔啦。 系啊，咁我觉得即系都 OK 嘅呢、這个名改得，因为大家以往都系即系 Venom 嘅话，中文译名唔系叫咩毒液啊，就咩猛毒、啊、 猛毒咯，听得比较多嘅。 咁我觉得毒魔呢个名都可以嘅。之前都有人曾經譯過係叫毒魔嘅， 係，但呢部 Venom 其實佢之前喺洛杉磯首映咧， 係， 即係我都好著緊啲評語噶嘛，佢係首播嘅評分咧都係好低好低，同埋係一面倒都係負評嘅。其實開頭我係有啲憂慮嘅，即係個感覺就係、是，信下啲評語嘅話，其實會唔會即係呢一部戲會比較係變為人哋有時口中話即係唔需要去睇嘅電影啊？但其實即係我都係星期四睇咗啦。即係其實如果你係抽離少少，即係唔好即係諗我點解冇 Spider-Man 嘅話，其實當係一部全新嘅獨立電影咧，又可以話即係唔算係咁負評嘅。 係因為嗱，如果即係要講話呢一部戲啊，講佢首輪嘅時候，大家睇完之後個反應有一個負面嘅感覺嘅話， 係 我理解嘅，即係因為畢竟咧，打從 Sony 公布咗即係 Venom 呢一部電影出嘅時候，嗰陣時候大家睇呢個首支預告片咧，咁我唔知阿聰記唔記得當時睇完嘅感覺啦，咁但係普遍嘅人，包括我在內， 係 睇完嗰個預告片咧，你會感覺同你以往接觸睇開嘅一啲無論係英雄電影或者係反英雄電影都好啦， 係 即係個感覺都幾唔同下嘅。點解咧？因為首先佢個感覺咧係就一個比較係驚慄氣氛一啲嘅， 係個trailer 係啦，驚慄啦， 係啊。咁你會感覺就係以呢一部有少少啊，好似向呢一個嘅即係叫做 Batman 嘅 Dark Knight。嗰個 series 咧嚇，嗰一個嘅系列咧係攞嗰種類似係接近嘅感覺、氣氛、節奏嘅。咁但係當你睇完呢一部戲之後咧，你又發現啊，都唔係佢行翻其實都幾 Marvel 一向嘅風格嘅。 係，同埋我諗佢冇嗰種嘅即係限制級程度咧，即係譬如 Deadpool 嗰啲都係三級噶嘛。其實佢今次為咗都係迎合翻一啲年青人可以入到場去睇咧，其實即係你佢因為唔係三級嘅關係啦、其實嗰啲血腥程度咧都其實唔係好血腥。 係，因為佢入面都有講到你話 Venom 啊。即系呢只毒魔咧，又会即系食人啊！但你觉得佢食人嗰啲感觉一啲都唔恐怖，同埋某啲位都剪得好紧要啊！即系哇，食咗个牙咁嘅感觉，同埋某程度，我觉得即系如果啊，系即系走一个叫做惊栗恐怖路线嘅话咧，我谂Venom 喺入边就会变得冇咁可爱。 系 咁啊，相对之下咧，今次呢个 Venom 嘅设定咧，有佢可爱一面。毕竟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佢喺呢一个电影，我觉得 Venom 嘅定位咧，同你。 系睇呢一个嘅即系漫画系稍为有啲唔同嘅， 因为其实喺漫画 Venom 最初咧系唔识讲嘢噶，即系到后期嘅漫画咧先至慢慢将佢加入咗人性化啲，就系、是、佢可以同嗰个嘅即系个宿主沟通噶嘛。 系咁我哋先讲下啦，即系嗱呢一部电影头先阿聪咧佢就讲话即系喺坊间即系都一开始嘅时候都负评啊，或者大家唔系太接受到。我谂除咗系因为即系气氛啦，即系原本可能大家抱住一个期望入去睇嘅时候，咪期望落差之外，亦都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就系因为入边即系一啲嘅改动。咁啊，先讲下就系、是、即系Venom 同埋 Spider-Man 咧，系一个几密不可分嘅关系。因为嗱，如果从漫画，我哋先讲少少漫画设定吓，即系 Venom 咧，即系原本就系讲佢即系一种嘅即系 外太空嘅生物啦， 系啦系啦，一种嘅生物啦吓。咁佢初嚟到呢一个嘅地球嘅时候咧，咁佢系有一段时间就系附身咗喺 Peter Parker， 即系 Spider-Man 嘅身上嘅。 佢应该最开初其实因为佢系出自喺Marvel 嘅呢个 Secret Wars 嗰度嘅。其实佢系讲紧啊蜘蛛侠咧，佢因为要上一个外太空个作战啊，然后打下嘅时候咧，即系发现死咯，我见蜘蛛侠件衫穿咗窿，跟住咁啱咧就有一个器皿就装住咗，原来就系 Venom 喺度啦。咁佢就无啦啦就着咗佢，就变咗一个黑色嘅蜘蛛侠，然后就落到地球咯。即系然后就引申到去到你讲个情节，就系开始佢同阿 Peter Parker 就系密不可分啊喺个地球嗰度。 系啦，咁即系其实你讲紧即系 Venom 附身喺 Peter Parker 身上面咧，即系有唔同嘅起源嘅。咁啊，头先阿聪讲嘅其中一个啦。咁不过即系总之佢同 Peter Parker 本身系一个密不可分嘅关系。咁但系咧喺呢一部电影入边咧个设定就相当之有趣啦。因为大家都知道 Peter Parker 喺边度成长嘅咧，就系、是、美国嘅纽约啊嘛。咁即系美国嘅东岸啦。咁而今次呢一部电影咧嘅大部分故事发生嘅咧就喺呢一个西岸，喺呢个 San Francisco 啊三藩市嗰度。咁我一开始睇我就好留意啦，喂， 点算好咧？ 距离都相当之远、啊，即系再加上三藩市，如果你话相比起 New York 嘅话吓，佢即系唔算一个咁密集式嘅城市嚟嘅。咁我喺度一路睇嘅时候，觉得喂个背景设定都几同即系啊漫画入边啊，就算你唔好讲个 Venom 啦，即系 Peter Parker 啊，即系 Spider-Man， 即系所属嘅城市都有一啲嘅落差噶。咁跟住后屘你睇落去就咁，佢个古仔点样样解说咧？因为毕竟啊 ，Venom 系应该系喺 Spider-Man 度走出嚟噶嘛。 系啊， 佢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咧喺呢一个嘅电影入边，佢嗰个嘅即系嘅 Venom 嘅定位嗰个嘅背景设定嘅塑造咧，就系、是、真系讲佢入边有一个嘅即系可以话企业嘅 一个 总裁啦。咁啊，再加上佢亦都系一个嘅科学痴啦。 系 咁啊，无时无刻咧都系谂。咁点样去殖民太空嘅？ 系啦，就即系用个火箭上去就 系啦， 运佢落嚟啦。 咁所以佢就即系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啦，哇，一个疯狂嘅即系科学企业嘅总裁，咁咧佢就即系耗资唔知几多千万甚至亿万咧，咁就系即系攞咗呢一啲外太空生物嘅样本就嚟咗地球啦。其实我感觉好 alien 啊， 系。 咁啊，跟住嚟咗地球之后咧，咁当然就喺一开始嘅时候出现咗呢啲事故，咁啊有一啲啊走甩咗啊，诸如此类咁样样啦。咁跟住咧，咁其中一个咧就即系总之附体咗落去呢一个嘅即系男主角嘅身上面， 系 咁就 Eddie 啦吓， 系 咁嗱，跟住个古仔咧，其实佢行嘅感觉咧就完全同 Spider-Man 冇关系嘅，因为佢本身即系喺呢个电影嘅设定入边咧，基本上Spider-Man 同埋 Venom 咧。好似冇 come across 到嘅， 所以其实最开初我睇到呢个 Venom 嘅电影 poster 嘅时候咧，其实我系有啲即系唔开心嘅，因为其实 Venom 佢一个特色之处就系佢个心口系会有一个 白色嘅蜘蛛 logo 嘛， 系啦，同埋佢识喷蜘蛛丝噶嘛，但系去到呢一部嘅时候，你见到电影 poster 系冇咗呢个蜘蛛 logo 嘅时候，我已经觉得佢好唔 Venom 啦，其实 系咁，所以亦都系你只能够 抽离出嚟咯， 即系睇佢个样咯，净系佢嗰个 signature 比较系嗰对眼咯， 嗰啲牙齿， 同埋啲牙齿同埋嗰条脷咯。咁嗱，我反而咧，即系其实睇完之后嘅感觉咧，嗱、真系你搣咗吓，你假设搣咗系即系佢同蜘蛛侠嗰个嘅联系嗰个关系，你纯粹系抽离当系一部独立嘅 Venom 电影去睇嘅话咧。 其实我觉得我接受到嘅，即系有啲位一开始嘅时候我睇预告片咧，我直头有啲抗拒嘅位，但我后屘睇完套戏之后，我觉得又唔算太过离谱、 嗯， 即系例如话其中有一场戏啦，咁就即系讲诶，即系男主角咁啊，即系啱啱变身啊，变到成个 Venom 嗰个样咧，咁因为我初初我睇呢部戏 Venom， 其实你都知系用电脑 CG 砌出嚟噶啦， 系啊， 但我成日觉得佢个比例系好奇怪嘅， 唔够大只啊， 即大只就大只嘅，大只。得嚟咧，其實係成個身啊，即係嗰啲頭手腳咧，即係我覺得個感覺咧係好電腦 CG 嘅感覺啊、 嗯！ 即係你砌落去咧個樣同你睇無論係漫畫動畫相比咧，都好似怪怪地咁。咁但係今次即係你睇電影嘅話咧，你又發現咦睇到去中段開始你就即係望到呢一個 Venom， 其實佢都唔係一個固定嘅即係一個形態， 係 有啲時候當佢受到攻擊嘅時候，佢又好似液態化咗咁樣噶嘛。咁啊反而睇下我又覺得 OK 喎，咁同埋即係當中嚟話講即係原來 Venom 嗱，因為佢頭先我哋講過啦，佢喺電影入面設定就係佢係一種嘅即係外太空嘅生物啊嘛，咁佢亦都唔係唯一嘅， 係 咁當呢一個嘅即係瘋狂嘅即係總裁啊 CEO 總裁咁樣去將呢一啲嘅生物樣本帶翻嚟地球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有其他嘅生物樣本，咁、都係附體咗一啲嘅宿主上面咁樣， 但係就附得唔係咁順利啦， 係咁其實慢慢你就會覺得。似咩咧？似寄生兽啦！呢一部作品 系啊，其实我睇到一半都咁嘅感觉。 咁即系变咗寄生兽咩？嚟咗地球之后，揾到人类之后，大家共存之后，开始系寄生兽之间互斗咁样样啦。咁即系嗱，如果你抱住一个即系新角度嘅睇法去睇呢一部电影嘅话咧，我觉得啊吓，又唔算话系太差。咁不过当然啦，即系呢一部戏，我谂佢最即系吸引嘅地方都系，毕竟 Venom 系喺好多美漫迷心目中有一个即系好有印象啊，好受欢迎。一个反派角色嚟噶嘛，咁嚟到呢一部电影系唔系即一如以往咁样啊？咁有呢、一个即系压人嗰种嘅即系威慑嘅力量咧啊嘅味道咧，咁啊转头翻嚟我哋讲下啦。 胡家人江建聪，乐活玩家。 好，咁我哋今日呢就係讲开一个嘅 Venom 啦，我就即係觉得睇完呢一部电影之后，我觉得即係呢一部电影啊，虽然就係 Sony 嘅、不过其实都某程度同 Marvel 一个好紧密嘅合作嚟㗎啦，讲真入面行嘅都係一个好即係比较喜劇一啲嘅一个处理手法啦， 係即係尤其是 Venom 佢係嗰个人性化之余呢，你係感觉上佢好可亲可爱，因为其实 Sony 佢之前即係拍过咪都有三个唔同嘅即係做咗兩次嘅 Spider-Man 啦，咁佢第一個係由Tobey Maguire 去即係做蜘蛛俠噶嘛，其實嗰陣嘅第三集啊，蜘蛛俠三咧佢係亦都會有呢一個嘅 Venom 出現過噶嘛，但係嗰陣其實就比較係黑暗啲噶、即係佢嗰個性情咧係冇咁冇咁同情人嘅。 唔係嗰個啊，我覺得就即係一個都可以話黑歷史嚟噶啦，因為喺戲入邊啦，咁其實佢就比較貼近翻漫畫一啲嘅，佢就真係講話呢一個嘅外太空生物。咁嚟到地球嘅时候，咁深烤佢就真係揾到 Peter Parker， 跟住就即係依偎咗喺佢嘅身体嗰度， 亦都揭露咗呢个 Peter Parker 嘅一啲内心嘅阴暗面啦，越嚟越出啦。 因为其实某程度佢係讲緊呢一种生物呢，当佢入咗去你嘅身体入面呢，佢会将你自己内心嗰种嘅即係凶残啊，嗰种嘅即係即係一啲比较负面嘅性格呢，就会突显出嚟，亦都会同时之间去提升你个人嘅能量嘅。咁所以你其实喺嗰一部嘅电影入面你係见到㗎。咁我点解话即係都係黑历史一啲嘅地方，就係因为当中有一啲位啊，例如当呢个 Peter Parker 佢即係着咗呢一件黑色嘅战衣之后呢，咁佢平时一个普通人嘅身份嗰、那个即係无论係个外表啊或者係个性格都180度改变啦嘛。咁、而嗰啲位其实喺网上面啊或者好多电影迷啊都成日攞嚟恶搞啊笑嘅。咁不过啦，即係嗰部戏呢就比较系大堆头少少啦，因为佢入面又有沙人啦、又有呢一个嘅 goblin 啦，即系新 goblin 啦， 绿魔啦， 系啊，新绿魔啦， 亦都有八爪鱼博士啦 ，Doctor Octopus 啦， Doctor Octopus 就系第二集嘅， 系第二集啦，系啦， 系啦，咁净系嗰集就有四，即都有四个 啦， 系啦，咁所以你就会觉得系即系呢一部作品其实就几满足到大家，即系如果想睇大堆头噶啦，咁而喺入面即系 Venom 咧就系首次啊，都可以话喺呢个 Spider-Man 系列入面出现嘅， 系， 咁而当时嚟讲嘅话咧，即系如果相比起今次 即系呢一套嘅毒魔咧， 做主角啦。 咁佢就可以话即系嗰个样咧就冇咁大只嘅。 嗯。 咁但系咧你都睇到入边佢某一啲嘅特性啊，例如佢对于声音嗰种嘅敏感啦， 系啊，即系惊火啦，又 都系惊火啦咁。咁不过就即系因为佢本身就系喺即系 Spider-Man 度走出嚟，所以你会见到佢系真系跟翻漫画原本一啲嘅设定嘅。 嗯。 咁而嚟到呢一部新嘅作品就完全即系颠覆咗啦，即系因为佢唔可以有 Spider-Man。我唔知佢之后会唔会，其实而家好多人都喺度谂紧嘅就系话，喂，咁即系Sony 而家都某程度啊都好似想即系同呢一个 Marvel Studio 咧咁样都有翻多啲紧密啲嘅合作啊，会唔会有可能就系即系将呢一个嘅即系Venom 啊，即系放落去即系 MCU 入面咧咁样样？ 其实比较难啲咯，因为其实最初咧佢即系宣布啊，即系Marvel Studio 佢哋宣布做呢个 Spider-Man Homecoming 嘅时候咧，亦都系即系前后两个月啦，就系、是、Sony 佢哋都决定咧就去成立佢哋呢一个嘅 Sony Marvel Universe 啦。其实佢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有谂过可唔可以咧迟下揾阿 Tom Holland， 即系揾翻呢个 Spider-Man 嚟客串呢一个 Sony Marvel Universe 入边做蜘蛛侠嘅。但系后屘其实佢倾倾下咧，系讲到即系 Marvel 佢个嘅总裁咧，系多次啊，净系公开喺传媒面前讲咧，我哋系冇关联嘅，我哋系唔会有机会合作咁滞咯，即系成断开嗰道门。 梗系啦，你睇下 Marvel Studio 大佬，佢哋即系吓投资咗几多嘅时间同埋钱去打造佢哋嗰个嘅 Marvel 世界啊，系咪先？即系而家阿 Sony 就见到啦，哇，佢哋步步都收吓、啊，咁我梗系好想就 系 有机会多啲嘅合作啦，咁啊，但反而可能 Marvel 就同你即系稍微叫做划清界线少少。不过你真系睇翻喺呢一部电影入边一啲嘅设定咧、 嗯， 你都感觉到系难嘅， 因为难去 connect 埋一齐。 因为嗱，好坦白讲，嗱，首先我哋讲其中一个原因就 系、是、东西岸嘅， 即系东西岸嗰个地理分别啦。但系都唔紧要，呢、這个都唔系最大的问题。 飞机又得啦， 系因为呢个都真系唔系最大问题。因为喺呢一部戏入边咧，我都觉得佢好巧妙，有留一条嘅即系伏线一条尾巴嘅。 系， 因为佢都讲话本身阿 Eddie 即系呢一个嘅 Venom 啦吓。个宿主咧，佢原本都系源自纽约嘅， 系 咁佢讲佢话因为一个嘅事件， 嗯， 所以佢就搬咗去西岸，即系呢个 San Francisco 啊，三藩市嗰啲，再重新开始嘅， 系 咁至于嗰个事件系咩咧，佢讲得好隐晦，但系如果你系即系有睇漫画嘅，大家都知系咩事件啦，嗯、就系嗰一单造假嘅事件啦，因为佢喺纽约做记者，之所以佢系臭名远播啊，就系、是、因为佢嗰阵时候有一个嘅即系造假嘅新聞出現，咁你知啊？作為記者， 唔可以做假啦。 你一做假，被揭發，身敗名裂。咁佢於是乎先至去咗西岸咧，就係、是、重新開始嘅。咁、 嗯、 但係咧，喺呢一部戲入邊咧，得意嘅地方就係咩咧？原本喺漫畫嘅設定咧，都係講噶啦 ，Eddie 同埋 Peter Parker 咧。是同事嚟嘅， 是 原本咧系即系同一间嘅报社度打工嘅， 同埋都系俾心机好想影蜘蛛侠啦。 原本喺漫画入边唔系嘅， 系， 但系你如果你睇之前咧，即系头先我哋有提过嘅，即系 Sony 之前拍嘅一个 Spider-Man 嘅系列入边咧，第三集有 Venom 嘅话咧， 系， 的确系嘅。佢嗰个故事改到咧就系话 Eddie 同埋 Peter Parker 咧，就因为大家都想追新闻，咁当时最火嘅新闻就系蜘蛛侠啊嘛， 系， 咁于是乎咧，咁就Eddie 就即系为咗想要接触先登啊，想即系出名啊，于是乎就做一啲假新闻，咁但系佢唔知道原来蜘蛛侠就系 Peter Parker 嘛 ，OK， 系， 咁所以好明显就知道系假噶啦吓。咁嗱，但系我想话，即系喺呢一部电影入边啊，反而嚟到呢一部电影入边咧，一个好尴尬嘅地方就系咩咧？因为佢讲呢一个 Eddie 嘅角色咧，就今次系 Tom Hardy 做嘅。咁啊 ，Tom Hardy 大家都知啦，其实佢即系望落去个样都唔系年轻啦， 系， 即系饱历沧桑咁嘅， 系。 咁而重要系讲今次发生呢个 Venom 事件咧，系首先冇 go through 个 Peter Parker 噶吓， 系 咁啊，忽然之间出现喺 San Francisco 啊，咁嗰条时间线咧。如果假設即係呢個 Eddie 喺呢個歲數嘅話咧 ，Peter Parker 係應該要比佢更加大嘅。 同埋你假設如果係呢個 Marvel Studios 係願意同 Sony 合作嘅話咧，即係話想揾阿 Tom Holland 客串咧， 做唔到噶啦， 佢太少鮮肉啦， 要換個角色，因為 Tom Holland 喺 MCU 入邊而家都仲係講緊， 仲係讀緊書， 仲係中學生咋大佬，大學都未入啊！即係嗱，如果要講呢個 Venom 嗰個時間線嘅話咧，仲有啲可以講，轉頭翻嚟我哋繼續。 转头翻嚟继续。胡嘉伦，江建聪， 的不玩家。 今晚我哋即系讲开啊 ，Marvel 即系创立嘅呢一个反派，而家都叫反派英雄添。 系 呢个 Venom 啊，毒魔咧，真系讲到停唔到，因为实在 Venom 嘅故事实在系 太 多，系啊，太丰富啊，真系。所以我谂即系短短嘅时间都好难三言两语讲得晒关于佢嘅起源。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喺呢个电影入边咧，即系感觉即系有冇机会 Tom Holland 嚟客串咧？ 冇啦， 如果即系睇嗰个嘅时间线嘅话，窄啲咯，因为佢讲紧 Peter Parker 而家喺 MCU 嘅世界入边都仲系一个中学生，系嘛？咁啊，你而家喺 Venom 入边咧，你讲 Tom Hardy， 即系讲佢 好老好沧桑啊， 系啦，即系中老咁嘅感觉啦，已经系。 除非你再做嘅就系 Sony 佢再 reboot 啊，佢已经如果再 re 就 一系就咩啦？一系就 cast 多个，因为嗱，其实大家如果有睇 IMDB 嘅话都知啦，咁今次。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是有 Carnage 的出现的，即所以你都见到 Sony 的野心，即这一部不是唯一一部， 这个首部曲啦， 没错，只是一个首部曲来的。那之后会不会有 Spider-Man 出现呢？不知道，不过如果是要有的话呢，我觉得他都应该会 cast 个新的人来做， 是，因为 Tom Hardy 其实他已经证实了他是即会接了三部的 Venom 电影的，所以其实你之后那两部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所以我想即一是就这样，即我觉得 Sony 现在会走过一个的方向线呢，就先不要想究竟有冇 Spider-Man 先啦，咁但係好明显就係佢想将 Venom 呢就係包装到做一个嘅即係叫做hero， 但 一个反派 hero， 但好难去諗，因为其实佢呢一个嘅 universe 係 Spider-Man 㗎嘛，所以但佢如果係到最终都係 都 唔係 㗎，其实唔一定㗎，因为我想坦白讲，例如话即係你 Venom 嘅话，佢自己衍生出嚟嘅可能一啲嘅游戏作品啊都搵佢做主角，佢都忽然之间成为咗一个叫做反派英雄，即係好似 Suicide Squad 樣，咁所以即系唔出奇嘅，即系你话佢摆唔摆脱到 Spider-Man 咧，唔一定摆脱唔到嘅，即系等同于你 Suicide Squad 咁样，如果突然间嚟一个或者阿 Joker 自己一个独立电影，可唔可以冇蝙蝠侠咧？我相信系可以冇蝙蝠侠嘅， 系， 咁我相信冇话唔得嘅。咁嗱，不过讲翻即系因为系呢一个嘅即系 Venom 啦，或者讲佢喺呢一个地球入面嘅宿主啊 Eddie 咧，咁其实佢自己本身嘅古仔都系几有趣嘅。咁即系嗱，我哋先讲翻喺漫画入面嘅起源先啦。即系如果讲 Venom 嘅话咧。呢一个毒魔啊，佢首次登场咧，追溯翻系1984年。 系 咁啊，嗰阵时候咧就喺呢个 The Amazing Spider-Man 嘅呢个漫画入边出现嘅。咁不过当时真系讲佢附体于呢一个嘅即系 Peter Parker 嗰度，嗰个系佢首次登场嘅。 系 咁，但我哋讲紧咧，大家最广为认识嘅一个嘅即系 Venom 咧。就是附身在这个第二代的宿主啦，就是 Eddie 的身上面啦。咁而 Eddie 的故仔呢即是一路呢是去到09年的时候。咁那段时候呢出了一本漫画就叫做Venom。 是他的独立漫画啦。 是啦 ,Dark Origin。咁那段时候呢先至讲多啲关于 Eddie 这个人物他自己的 backstory 是咁。因为如果大家对于 Eddie 认识的话呢，就只是知道咪在电影里面他咪就是做假新闻啦嘛。 记者咯。 争了 Peter Parker 嘛。咁于是乎咪即是成为了 Venom 之后，咪就系同 Peter Parker 好似世仇咁样，系咁对住佢咯。咁嗱，但系如果讲翻其实 Eddie 都有个几唔开心嘅童年嘅。 系 咁啊，讲佢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出世嗰阵啊，妈妈就离开咗啦。咁啊，剩低咧就喺屋企咧得阿爸爸同埋家姐照顾佢，但系佢老豆又唔中意佢嘅。 系 即系咧就即系对佢非常之疏离嘅。咁所以咧至少咧 Eddie 就无时无刻都好希望自己可以获得关注啊，同埋即系受爱戴啊咁佢做好多嘢，希望 draw attention 啦。咁其中一件喺佢童年发生嘅事系咩咧？就系讲佢嗰阵时候咧，咁啊有个即系朋友，咁啊唔见咗只猫， 系 咁啊好难过啦咁。咁啊有一日咧，咁 Eddie 咧就攞翻只猫出嚟。咁啊当佢攞翻只猫出嚟咧，周围嗰啲同学啊朋友啊见到咧佢搵到只猫咧，个个都即系赞佢啊，话觉得你做得好好啊，咁啊开始中意佢啊。咁嗱，但系件事咧就系讲。呢一隻貓一開始咧 ，Eddie 自己收埋嘅，咁、即係由佢好細個嘅時候咧，佢已經知道有好多嘢，其實個真相 系点唔紧要，重点嘅就系我俾你听一啲你想听嘅嘢。 嗯， 咁所以由小到大咧，佢就即系觉得，我只要系做一啲嘢出嚟，系其他人即系愿意啊、中意听嘅话就可以噶啦。咁而佢同Spider-Man 其中一个结缘系乜嘢嘢咧？嗱，嗰阵时又系讲佢啦，开始大个咗之后啦，咁啊嗰阵时候就见到一个女仔，咁啊佢好想上结识佢啊，咁啊追佢啊咁。咁喺当晚嘅时候咧，咁啊出现咗有几个歹徒啊，咁啊袭击佢，咁啊好。好彩咩咧？好彩嘅时候咁啊，突然间啊 ，Spider-Man 出现啦，咁咧就即系将嗰啲嘅坏人全部咧就解决晒，咁啊即系就不留下一丝嘅云彩走咗去啦。 系 咁，当个女仔醒翻嘅时候，发现吓啲坏人全部被制服晒，嘅系你做嘅 ，Eddie 咁样样。咁 Eddie 即刻就话 系啊系啊， 好小事嘅啫呢啲嘢咁啊，即系认嘅佢系会。咁所以你从而你知道呢一个人物就系咁噶啦。不过嗱，真系讲到最关键就系做假新闻嗰一单嘢啦。咁啊，其实咧喺漫画入边咧，同电影入边咧系一个几唔同。設定力，如果根據翻2009年嘅呢一部漫畫作品咧，咁當時Eddie 佢係講佢即係做記者啦，同阿 Peter Parker 都係大家一齊都係好似係同行嘅，同一間公司做嘢添嘅，咁佢咧就嗰陣時候咧就即係得到一個線報，咁嗰陣時候喺呢、這個即係新聞咧，就有一個人咧就叫 Sin Eater， 一個叫做食罪者嘅一個嘅罪犯啊，咁咧就即係連續咁樣犯案，咁佢就主動去聯絡 Eddie， 即係俾好多消息佢啊， 話有正嘢俾你寫啦， 係啦，有正嘢俾你寫啦，即係佢之所以去即係犯案啊，佢背後有好多嘅理念原因啊，咁亦都披露好多即係內幕消息啊，咁喺嗰陣時候咧 ，Eddie 上位上得好快， 係， 咁亦都咧开始就觉得哇，我开始有价值啦！由原本一个可能系即系实习生啊 ，no body 啦 ，no body 啦，即系慢慢就开始 some body 啦， 系啦 ，being some body 咁样样。咁直至到咧就有一次啦，咁咧呢一个嘅即系叫做 Sin Eater 吓，咁咧就主动就即系要求话同 Eddie 见面咁样样。咁啊好啦，见面啦，咁见面之后咧，咁啊即系总之啊 ，Sin Eater 又讲咗好多即系一啲嘢俾佢知啦，甚至乎最后尾佢透露咗自己嘅真名俾 Eddie 知， 系 咁。而 Eddie 咧，即因为佢一路以嚟都信呢一个 Sin Eater， 佢每一次掉啲料都系坚噶， 冇唔信佢嘅理由， 冇唔信佢理由，亦都即系觉得，我都揾到呢一个人帮我嘅话，都系一个铁饭碗嚟噶啦吓。咁于是乎咧，佢最后尾咧就喺自己一篇报道咧，都冇去考证过嘅情况之下咧，就写咗呢个人嘅真正身份出嚟。咁、但系。咁啱咧， 系假嘅呢一单。 咁啱当佢嗰一单嘢见报嗰一日啊吓， 系 呢一个真正嘅 Sin Eater 咧就。落网就系俾阿 Spider-Man 捉咗，咁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咧，咁就即系佢嗰单新闻其实就系假，因为佢作为记者，佢应该有求证咗先啦。佢只不过系得到一个线人，一个虚报话自己系嗰个罪犯嘅线人嘅 线索，就信以为真啦。 就信以为真啦。咁亦都系由嗰一阵时开始咧，咁佢就即系身败名裂啦。咁但系呢个故事得意嘅地方系咩咧？呢、這个故事得意嘅地方原来。点解会有呢个线人出现啊？原来系 Venom 从中作梗噶、因为咧佢个古仔讲翻就系话咧嗰阵时候 Peter Parker 因为即系 Venom 成日都觉得啦，佢就即系叫做打完斋唔要和尚， 系 咁咧就总之啊 Peter Parker 后屘就系要将呢个 Venom 就系摆脱啊嘛， 系同埋其实佢Venom 对于 Peter Parker 咧，佢喺漫画入边咧，佢嗰个形容系 love 噶， 系啊， 即系话我系爱佢噶，直情有一幕系试过 Spider-Man， 佢系试过咧佢除。自己嗰個 Spider-Man 嘅制服啦，識有佢咯，即係淨係著住嗰個，你過嚟，因為嗰個關鍵位就係其實到後期啊 ，Eddie 佢係因為即係又冇咗份工啦，然後即係佢嗰個感情生活又唔好啦，又婚姻又破裂啦，然後佢又有 cancer 啦，即係通常啲禍不單行，佢一嚟就有好多嘅唔好嘅事情發生咗、然之後其實就係阿 Venom 係令到佢即係抑制到佢嘅 cancer 啊嘛、可以唔使死啊嘛，咁、然後其實佢就心諗阿 Venom 你唔好離開我啦，因為你唔可以回歸你嗰個情人啊，即係 love 嘅呢個 Peter Parker 嗰度啊嘛，所以其實佢後期佢係好想即係多翻係要殺咗 Spider-Man 佢噶、因為佢唔希望有一日佢離開佢咯，然後就發展到就係除衫啦，識有佢啦， 所以愛嘅即係一個嘅即係。反面就係狠啦，咁、所以當時咧，阿 Peter Parker 想要擺脱呢個 Venom 咧，咁 Venom 咧就諗啦。 唔得，我一定要揾一个新嘅宿主。咁、于是乎佢就搞好多嘢，就係最后尾揾到 Eddie， 因为佢知 Eddie 呢都同样地好憎呢个 Spider-Man， 係 Spider-Man 令到佢身败名裂嘅，佢觉得。咁于是乎呢就即係喺就係教堂嗰度啦，就附身于呢一个嘅即係 Eddie 身上面啦。咁亦都话埋俾 Eddie 知道，就係、是、呢你嗰个嘅敌人 Spider-Man 嘅真正身份其实就係 Peter Parker。咁所以自此之后呢佢哋两个呢就紧密合作咁样呢，就一而再再而三，就係、是、搞呢、這个蜘蛛俠，就是这个缘由这样走出来的了。咁其实他本身的 backstory 呢都是几丰富的。不过很可惜啊，去到电影的时候因为即是要进行一些的即是改动啦、毕竟蜘蛛俠不能够随便亮相啊。咁所以今次我觉得他那个的改动啊，某程度来讲你都可以说是大胆，同时之间也都是必要的。 吴家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其实 Marvel 咧，真系我哋讲下讲下都打造咗好多即系好经典嘅反派人物啦。咁当中就 Venom 都系即系首屈一指其中一个啦。嗱，真系唔好讲话全部嘅 superheroes， 净系讲 Spider-Man 系列 都有排讲。 系啦，你真系数下我哋嗱过去呢十几年啊吓。喂，讲真,Spider-Man 有几搵钱，大家即就算唔识计条数，睇返佢重拍啊。 重启嘅次数。 系嘅次数啊，系列嘅作品之多啊，就知道呢、這、一个即系英雄本身真系出名。咁亦都每每喺即系佢 reboot 啊，又或者新嘅一集出嘅时候要带到新意俾大家嘛。所以慢慢你都唔会再想睇 Goblin 㗎啦。於是乎你又见到有。 我仲想睇 㗎。有八爪鱼博士啦,Osborn 啊，咁两代父子啦，轮流做呢一个 Goblin 啦。跟住又有呢一个 Venom 啦，吓即系沙人啦 ，Rhinos 都见过啦，系、咪 ？Electro 啦， 都有啦 ，Vulture 啦，啱啱最新 Homecoming 啦，咁所以你其实数下数下，有好多嘅即系所谓啊 Spider-Man 嘅敌人咧。你都叫做喺电影入面呢或多或少都见过㗎啦。 係啊，不过佢嚟到呢一个嘅 Sony's Marvel Universe 入面啦，就而家搵咗阿 Venom 嚟去做呢一个嘅重启嘅首部曲啦，叫做。其实佢都有消息讲呢，稍后会有另一部嘅呢啲叫咩呀反英雄就会出现嘅。其实讲緊就係一个角色，一个英雄啦，佢叫做啊莫比亚斯啊，叫 Mobius 啊。咁其实佢本身呢都如果冇睇开漫画，淨係睇开呢个 Marvel 嘅电影嘅话呢，係对佢唔熟悉係好正常嘅。因为其实佢仲未呢喺呢一个真人电影度出现过啦。咁其实以前呢咪有一部嘅Marvel 电影啊，叫做幽灵刺客啊。 Blade。 咁其实当时呢係有考虑过呢续集嘅时候就搵呢一个嘅 Mobius 嚟去做即係第二集嘅奸角。咁奈何就係佢话拍续集啦，但係讲下呢係直情冇咗件事啊。即係拍唔到续集啦。咁变咗就即係胎死腹中啦。咁其实呢一个 Mobius 呢佢本身呢係一个嘅吸血鬼角色嚟嘅。 冇错，佢样係好传统嗰啲吸血僵尸角色。大家如果以往只係对德古拉呢认识嘅话呢，咁你今次多一个吓吸血僵尸嘅即係角色介绍俾你认识啦。 係啦，咁呢个其实Mobius 佢本身个名呢叫做 Michael Mobius 啦，就係、是、一位呢患有罕见血液疾病嘅生物化学博士。佢甚至乎呢係攞过一个诺贝尔奖嘅。咁其实佢嗰个设定呢点解会变成一个吸血蝙蝠啦，吸血僵尸啦，其实都系就喺佢接受治疗嘅时候呢，即系治疗自己疾病嘅时候啊，就系、是、意外啦，因为意外而变成呢一个嘅反英雄啦。咁其实佢自己呢都系有一啲嘅吸血鬼嘅一啲特质㗎啦，就系佢又系好惊光啦，同埋好需要吸血啦，识得飞啦，即系喺夜晚呢一个嘅夜线能力非常之劲啦。咁但系佢有个唔同之处呢，就系佢系唔惊十字架嘅，唔惊圣水嘅，唔惊嗰啲蒜头啊，嗰啲大蒜嗰啲嘢。 即系佢又唔系传统吸血僵尸，一啲吸血僵尸惊嘅嘢，佢又唔算话好惊。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有个分别噶，佢就叫做对 living vampire 就同平时我哋讲嗰啲嘅 vampire 就有所分别咯，就系一个叫做咩现代嘅吸血鬼啦。 系咁即系今次即系重启之后咧，咁 casting 方面都有趣嘅，即系原本就啱啱大家之前喺 Suicide Squad 咧，就系大家睇过嘅呢个 Joker， 谢拉力图啊吓，咁咧就今次咧就转至呢个 Marvel， 佢系食两家茶礼咁啦，而家变咗，因为佢最开初都唔系咁相信噶我，但系佢自从 Sony 佢宣布咗话，我哋会拍呢一个 Mobius 之后咧，冇耐啊，咁呢一个嘅谢拉力图已经喺 IG 嗰度就系 post 咗张相，嗰张相咧就系呢一个嘅反英雄 Mobius 嘅一个吸血样喺度啦，然后佢一个嘅文字嗰个形容咧就系贴咗一个黑心喺度，即系亦都系间接去讲翻，其实佢系已经接拍咗呢一部嘅第二部嘅电影啦，或者唔知第二定第三部啦，你唔知 Carnage 几时会拍啦，咁同埋头先你咪讲开德古拉嘅咧，因为其实佢今次呢一部电影咧，佢嗰个编剧咧就犀利嘅，佢编剧一嚟佢就系编呢个 Power Ranger。呢、个恐龙战队 系啦， 而另外咧就系因为其实佢都系本身咧就系、是有编过呢一个德古拉伯爵， 系 即系变咗其实。当佢有编开呢啲讲吸血鬼嘅故事咧，你个感觉好适合啊！佢去编呢个新嘅英雄电影呢个 Mobius 啊， 系咁我觉得谢拉力图 cast 佢都啱数嘅，即系因为佢个样本身咧，睇完佢扮呢个 Joker 之后，你觉得佢都有几分嗰种即系吸血鬼嘅味道喺度啊！尤其是你之后要啲皮肤啊白到好似透咁样嗰啲咁嘅感觉咧，咁我觉得真系相比起如果你话即系又再做 Joker 嘅话咧，咁可能俾一个新嘅角色佢重新去定位塑造。嘅话可能嚟得嗰、那个即系挑战性啊，或者嗰个嘅可塑性啊嚟高好多咯。因为毕竟唔系话佢做 Joker 做得唔好啊，但系之前做嘅啲前人 Heath Ledger 啊嗰啲，哇， 太传奇啦， 真系太过传奇啦。即系佢，我觉得佢做 Joker 咧，咁都即系一个几大嘅包袱嘅。不过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啱啱 IMDB 冇耐之前都有讲啊嘛、，Joker 又会拍自己嘅独立电影，不过就唔系谢拉力图做啦。咁有机会或者可能都可以。可以再讲下，即系 Joker 嘅新电影究竟即系关于嗰啲嘅相关资料系点样？我哋可能之后揾机会再讲。咁但系最后尾嘅时候，我反而即系盘点一下，即系净系Spider-Man 呢一个系列作品咧，即系凑埋出嚟嗰啲啊间角咧， 系。 其实佢自己要打造一个世界，即系佢自己再整一对 Avengers 出嚟咧，系真系绰绰有余。我想话嗱，真系争在嗱，以往大家就觉得间角咧。就只能夠係做配角嘅啫，但係大家有冇發現咧？近年咧就真係開始有少少顛覆呢樣嘢啦。 其實啲反派咧係越嚟越有魅力，同埋真係有市場咯。 係啦，即係尤其是當你將反派去打造到一個地步，就係佢又唔係話完完全全嘅係奸，因為有利益關係嘅情況之下，其實佢可能都會做好事。即係其中 Suicide Squad 係一個例子啦。就算你講 Venom 都好，其實喺漫畫入邊咧。枕住佢耐不耐啊，佢都会可能同 Spider-Man 啊，或者同其他啲嘅 heroes 啊，系合力去对付其他啲环嚟 Carnage， 佢哋有打过啦，系咁即系，所以你会慢慢见到一啲所谓即系我哋以往啊喺漫画入边睇啊，或者一啲嘅作品入边睇啊，以往我哋既定觉得反派嘅观念就系佢哋就系做坏事嘅啫， 所以而家其实佢反英雄呢个名咧，佢系讲紧系佢亦正亦邪咯，佢有时啲反英雄系会帮正派英雄嚟去打击罪恶噶咯， 系啊，反而。我觉得咁样样嘅话咧，个故事啊或者入面嗰啲人物嘅可塑性咧，会嚟得再高一啲啊！所以我自己都几期待噶。即系假设 Sony 佢而家谂住啊，我打咗一个即系新嘅 universe 出嚟，等大家可以即系有多啲唔同嘅嘢去即系睇啊，得到更多唔同嘅娱乐啊！咁我期待住即系之后啊，假设系 Venom 啊，佢呢个系列之后会有其他反派出嚟嘅时候，系啊，点样样去即系炒热呢一个美漫潮咧？咁啊！再即系拭目以待啦吓，咁今日咧时间嚟到呢一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